你，永远的爱你。 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往事已 重演多么留恋，从的心得到的爱比我给你的还要多，往后的梦叫我向谁说，带着对你的思念和一张照片，也许明天 呼吸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爱？

阳露珠山呀山，怎奈有情人你在远方。我多羡慕太阳能在每一天醒来照亮你每一个模样。蒙蒙黑夜再长也来不及阻挡，我也是清晨里光一段，爬过窗台轻落在你脸旁，吻别你每一寸心房，那幸福的地方让属于我的爱发烫。云在脸上思念怎么藏，鱼儿临水悠悠人荡漾，歌轻轻鸟儿枝头嚷嚷，温暖我可是你的阳光。天微微亮，我的心儿慌，昨夜风来你是否无恙，花儿收了阳露珠山山，怎奈有情人你在远方。我多羡慕太阳能在每一天醒来照亮你每一个模样，蒙蒙黑夜再长也来不及阻挡，我愿是清晨里阳光一窗台轻落在你脸庞，吻别你每一寸心房，那幸福的地方让属于我的爱发烫。云在脸上思念怎么藏，鱼儿绿水悠悠人荡漾，歌轻轻唱，鸟儿枝头嚷嚷，是你的阳 前话说一只候鸟，你 人情未了，死守老树，喃喃自语，一晚暴雨，迷途伴侣不再会合。情未了，天生肤质也一双，非也一双，一世未变去爱对方。情未了，纷飞比天高一方，一只心伤，一只断肠。站在树下心回荡，世上再没有这种知了，但又会想，若现在尚有这种痴，不知会否也是这下场。 FM 969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若不是因为你，我